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我是雀雀， 我是貓叔，你們現在收聽的是再來一次， 快點啊！ 我是雀雀，我是貓叔，你現在收聽的是 Ragazine， 你現在聽 Ragazine， 太难听了，是吧？我是貓叔，哈，原來你給我的，留下個波給我， 我腿後面的嘛。 哦哦，我明白了，好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啊，咁啊唞唞翻嚟咧，我哋轉一轉啲話題啦。咁首先翻翻去大陸咧，就係、是、又提一提大家咧，就係、是、呢個雨季又嚟啦。咁、大家咧真係就又喺內地生活，特別係鄉鎮嘅地方咧， okay. 就要小心啲啦。咁啲水浸咧，其實就不斷出現㗎啦。咁啊，本週咧其實咧就喺貴州啦，喺貴陽嘅地方咧都見到個。奇景嚟嘅，咁但係都係災難嚟嘅 ，OK， 咁就係一個山泥傾瀉，咁啊，但係咧就一個山泥傾瀉咧，就竟然可以擁冧兩層樓嘅，係好幾恐怖，咁啊死咗好多人嘅，即係以幾十計啦，唔知過唔過30嗰啲啦，咁、就好明顯睇到咧，都係豆腐渣工程嚟嘅，咁、就所以咧就 天災嚟嘅。 天災嚟嘅，未必係人禍。 萬年一遇咧， 係啊，咁啊，所以係即係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要小心啦。特別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喺鄉鎮嘅地方水浸啊嗰啲咧，就游水係好過行路噶、記住，因為你行路咧係好容易跌咗落去啲打開咗嘅沙井嗰度嘅。 即係咁講啊，傑斯，你又唔應該講，就係講鄉鎮嘅。即係呢個咩全中國生產力最高嘅地方，深圳。 係深圳犀利、 哇！福利。 而家你咪睇到我上個禮拜，我喺世界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啦，唔需要太擔心咩什麼什麼咩，仲話喂創新高科技城市，一場雨咧，一場雨都頂唔住啊！ 屌你明唔明個躲？喂，我哋閪撚咗啊嘛，你明白啊？ 唔係調翻， 喂，好撚型啊嘛，你明唔明白？我哋香港生產力咁撚高，好撚先進啊嘛，好撚呢場雨咧，你證明，深圳啲水利都真係都係求撚企。 生產力高咯，咁你浸完又要再起過咯，係咪先？ 咁就啱嘅。 屌你香港， 咁你講撚曬啦，你講撚曬啦，係先？但係因為，喂，真我覺得香港生產力會高得閪得你深圳啊，都算啦。而家唔使讲啦，已经事实证明一切啦，唔使理㗎啦。阿杰斯继续啊。 咁啊， 翻嚟就讲下另外一个啦，咁啊又系继续同旅游有关啦 ，OK？ 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苹果日报》咧，其实都有 捞都有 有报道噶啦，香港都有几个传媒都有报道。咁呢个咧，其实就嚟自咧，就喺21号咧，就喺呢个微博咧，就有一篇文章咧就走咗出嚟嘅。咁啊，写文呢个人咧就一位女士，就叫李微玲嘅。OK， 咁啊，佢就写咗一篇文咧，就叫做咧《环球邮轮600如中国人的》。甜蜜生活啊 ，OK， 咁啊嗱，呢啲旅遊咧，其實我哋以往講過好幾次，譬如話仲有啲都冇講嘅陣時啊，好似早一排發生嘅有一個，其實幾相類似早一排一個啦，嗱就係、是、6000人啊遊法國嗰、那個啦，嗰、 哦 那個天師呢、這個嗰、那個， 得啦就嚟俾人拉噶啦， 嗰、那個天師集團咁樣樣，咁就包起成個羅浮宮，跟然之後咧就仲有咧就喺。仲有就整一啲用6000人呢就砌咗啲口号出嚟啊等等咁啊。有时你见到呢啲新聞呢你真係其实呢就佢我諗就即係强国就会觉得啲人就当然係觉得係去旅行啦。但我哋有阵时睇到呢你就真係发觉嗱呢啲就真係似。 去旅行嗰啲唔过去旅行。 唔係似游行多似旅行囉。 唔係我成日讲。 其实应该出部啲出动啲防暴警察。 上嚟做节目嘅。我记得阿彭彭呢喺呢、這个佢节目嗰度讲呢唔系你嘅节目呢佢话。如果几万人喺天安门咁样做咧，会点样咧？ 系啊， 喂，大佬会点样咧？ 系啊， 你谂下，喂，大佬，你知啊？ 即系喺天安门 欺凌法国啫，而家你做乜捻嘢啊？你啊， 唔系法国抢翻嚟噶单生意， 你欺凌法国 系击败好多国家，即系先攞到呢、這个攞到今呢、這个咁嘅 project 噶。咁啊，但系呢个系有道理噶，即系如果你话搞个几万几千人嘅旅行系喺天安门，咁你又俾唔俾？ 中国除咗海南岛之外，除咗钓鱼台之外，都冇办法喺中国领土都里边可以搞到呢啲咁嘅游行啦。 咁啊，所以今次嗰个就规模就冇6000人嘅，就只系得600人。咁啊，600人咧就包咗一架，唔系包嘅，其实咧嗱，呢架游轮咧就系一架意大利嘅游轮嚟嘅，咁、 okay. 就叫做 Costa 大西洋，哥斯达大西洋号。咁呢架系就意大利人经营嘅一架游一架可以装到大约2000几个乘客嘅游轮嚟嘅。其实淨係計員工呢其實都有成差唔多6、7、8个員工嘅。咁所以加埋即嘅船又就係大約裝到3000几人到啦，咁啊以往其實呢隻船咧就喺上海出發咧就都做過幾個做過一啲短線嘅旅遊，譬如一啲3日啊、4日啊，就去韓國啊、去日本啊咩，就從上海出發啦、啊，咁跟住去韓國幾個城市啊，咁樣一啲短短地嘅旅遊都有嘅，咁嗰啲大約就7、8千蚊到啦，即係一人頭計。咁今次呢單點解會報道咧？就因為當然因為篇文啦，咁啊，所以都幾值得講嘅。譬如話就佢今次嗰個咧，就係一個好誇張嘅旅行嚟嘅，即係咧就為期就86日啦。咁然之後咧就86日啦，嚇。咁然之後咧就去環遊成個世界啦，嚇。咁啊就每一個人頭收咧就大約咧係20万嘅人民幣，其實佢最貴嗰啲咧，有啲套房咧就去到30万嘅。咁橫跨就3大洋5大洲，咁啊途經咧就18个國家同埋地區，咁啊有總共咧就會去28个嘅地方。咁啊，包括啊，譬如有啊，馬爾代夫啊、希臘啊、夏威夷啊、羅馬、巴塞隆拿等等嘅。咁咧就如果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咧，就隻船咧就已經咧應該咧就係翻嚟亞洲呢邊，就已經大約係喺日本度嘅。 Okay, 好啊，即係我哋都 啊去過日本度。咁啊，其實呢隻船其實早一段時間咧係到咗香港嘅，即係其中一站係香港嚟嘅。一篇文嗰度都有提嘅，咁一陣可以講下啦。 OK 啊，咁咧就嗱點解會講下呢篇文咧？咁啊，你如果你譬如話你哋有睇，大家有睇呢個《蘋果日報》咧，其實都知啦。 就 其實篇文咧寫咗成1000字嘅，就好鬼精彩。 彩嘅，咁咧就包括咧就係呢位即係呢位女士咧，其實就係講下佢成個即係呢個遊輪旅行嘅歷程係點樣嘅，即係從啊最初嘅時候咧，三月初到咧就係由呢個上海梧松港嗰度出發嘅。咁啊個出發嘅過程啊，跟住然之後咧上咗船之後咧，佢見到嘅種種嘅事情咧，咁佢就即係寫咗篇文去描述啦。咁譬如話咧，就佢見到好多人啊，譬如大家據報道就話，竟然係有人帶洗衣機啦，帶電飯煲啦。帶榨汁機啦，洗面盤啦，咁仲有咧就有個人咧，佢見到咧就帶咗30斤嘅茅台啦，咁仲有咧就 呢個 OK 啊，呢個 OK 係 唔得，呢個 OK 係要帶洗面盤、洗衣機、電飯煲我都覺得算啦，即係你覺得個電飯煲 嗱你咁你諗下點？唔係你諗下先，諗下先係啦，冇錯。 阿迪，一個長達幾多日話？ 86日 係啊。喂，如果我係下下幫襯。间个游轮嘅洗衣房，咁我系咪要俾多钱啊？我哋系中国人嚟噶，我哋识得精打细算嘅。跟住到阿 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都啱啊。因为就系、是、嗰30万、嗰20万咧，其实就真系好多嘢都唔包嘅，大部分嘢都唔包，包括譬如你上网 连水都唔包啊。 其实好贵嘅，譬如话收到$100美金一日啊。咁仲有就樣樣都逐樣樣一支喺個房入面每支水呢都係計$5美金嘅。咁、 我 覺得係啦，咁所以咁 問題 咁 你都係咁樣嘛。 咁好簡單就是、你有你收囉。咁我、你即係個上船嗰個守則度冇話唔俾我帶部洗衣機啊。咁我總之我帶到就得啦。 但應該有過重啩上船個守則。 咩呀我唔知喎。 佢冇寫明就冇問題啦。 咁佢就有個姑娘亦都帶咗呢就即係幾大箱嘅零食啦。咁仲有呢就一個精心準備咗呢100多張呢與目的地有關嘅一啲電影海報啊、郵票啊等等亦都帶埋上去啦。唔知喎、啊。咁仲有呢就有個老年人呢就為咗一個即係為咗俾啲仔女，即係為咗慳錢啊、！OK， 因為可能就啲仔女買張飛俾個爸爸媽媽去，咁佢又為咗慳錢啦，咁所以咧就帶咗好幾大桶嘅飲用礦泉水就跟住上去啦。咁呢個即係咁樣啦。 其實啱嘅，因為收曬啊嘛。 OK， 咁嗱呢啲就有啲咁嘅奇離嘢啦。咁嗱嗰只咁嘅哥斯達大西洋號咧。就成隻呢就個其實我都擺咗啲相呢就上咗去呢、這個。 哥斯達大西洋我哋大撚鑊號啊。 啊唔知。 大西洋。 大西洋號。 唔係大撚鑊 ,ok。 咁呢就我都擺咗啲相就上去。 哥斯達真係大撚鑊 㗎。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㗎啦。咁大家其實好多睇到嗰啲相呢你就發覺嗱成隻船呢其實因為呢你要明白呢就係、是、呢佢成個嘅行程呢其實佢係基本上呢係冇外籍遊客嘅。ok, 佢成個佢今次呢其實呢就係、是、專係為中國人即係、就是、去做呢一個咁嘅行程㗎。 應該啊。 咁喺上海出發啦。咁600人全部都係黃面口嘅、其實有少量台灣人同埋有少量香港人、而大部分就係中國人其實都嚟自唔同地方譬如話、寫文呢個呢就嚟自杭州嘅。咁佢就喺杭州跟住再去到上海咁然之後就先上船等等啦。咁意大利嘅遊輪咁遊輪呢其實亦都有啲概念啦就係佢個成隻嘅遊輪呢你睇即係佢講呢句描述呢就係、是、源自呢個意大利導演費里尼嘅咁混合咗一啲夢境與巴洛克藝術咁各層嘅甲板呢12層高㗎即係成隻遊輪咁都係以呢個呢費里尼嘅經典作品命名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費里尼啲戲電影啦、應該冇啦 你講夢我淨係諗起習近平嘅嘢而家 咁費里尼其實就同曼聯球員咧爆炸頭咧嗰個名係一樣嘅、不過我哋咧就爆炸頭就叫費蘭尼，咁我咩啫？你都唔知邊個費里尼？咁費里尼嘅話好撚偉大㗎。 攞過三屆嘅奧斯卡金像獎嘅，外語片攞過三部嘅，咁仲有如果當日六到五六十年代係佢最巔峰啦，即係呢個題外話可以講下，其實咧，譬如話你去睇翻咧香港咧六十年代嗰啲粵語殘片咧，喺大約去到譬如話呂琦嗰個年代咧，呂琦陳寶珠嗰個年代咧，其實有好多拍攝嘅手法咧都係好跟費利尼嘅，咁、世界。其實在電影史上咧係好即係好有好有貢獻嘅嗱，咁譬如咧佢今次嗰個旅遊團嗰個主題叫做甜蜜生活咧，其實都係甜蜜生活，其實係費利尼其中一套電影嘅戲名嚟嘅 La Dolce Vita。 但係去嘅人唔知噶嘛？ 係啦，咁其實去嗰啲人梗係唔知啦，大佬。咁但係即係呢啲嘢又咁誒，佢哋唔知道，我哋可以即係我哋可以講下。咁啊呢啲啊咁啊咁啊当咁啊成 一都唔系冇知一个甜蜜嘅心喎，屌你老母啊！得啦，继续。 咁啊，你睇翻只船咧个样咧，其实就好难，唔系太令我可以联想到甜蜜生活套戏啦，因为我都睇过。好鍾意嘅一套電影添，譬如話《甜蜜生活》男女主角就係馬斯道安尼啦。馬斯道安尼其實主演過男主角，係做過好多費利尼嘅電影嘅。仲有咧，仲有一個咧，其實都要提一下，因為佢今年咧就過咗身嘅，咁但係都冇人留意佢，就係呢套就係呢個《甜蜜生活》嘅女主角啊。OK，Anita Ebert，Anita Ebert 咧係一個瑞典裔嘅意大利人嚟嘅，咁啊喺六十年代咧。就非常之靚女嘅，其實佢一個好粗線條嘅靚女嚟嘅，即係佢係拍嗱佢同期有邊幾個咧？奧黛麗夏平啦，但係如果大家出色嘅就仲有呢個瑪麗蓮夢露啦。如果你睇五十年代嘅《戰爭與和平》咧，其實Anita Ebert 係有份做嘅，不過好多人淨係記得奧黛麗夏平，因為Anita Ebert 咧就係做嗰個Princess Helen 嘅，即係海倫公主嗰、那個咧就係佢做親嗰啲都係啲情婦啊，或者係好有啲帶啲邪氣啊，咁啊海倫公主嗰、那個故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角色咧，其實都係咧就係講佢即係佢雖然係貴族咁，但係咧佢又係做人情婦啊，同埋佢啊家道中落啊，要犧牲色相啊，跟住然之後先可以維持到佢嗰個奢華嘅生活啊。等等嗰啲， 即係不上頻道啲咪牛啫，永遠都係二線， 煩啦，繼續講。咁啊，好經典㗎！如果你有睇電影史，即係電影嘅歷史， 你講 埋講多兩句啦，講多兩句啦。啊、即係譬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甜蜜生活》入面呢有一幕呢喺呢個羅馬嘅許願泉嗰度呢、okay. 即係馬斯道安尼同埋呢、這個 Anita Ebert 咧，嗰個好嗰、那個前面嘅即係演出啦，好性感嘅呢位女性。 我終於同意 呢位網友。今年一月咧瓜咗噶啦，嚇咁所以點解講多幾句就要懷念啊？因為冇人理佢嘅大佬。 老兵落你又唔講多幾句。 佢嘅老年咧其實係好坎坷嘅，因為即係佢住喺羅馬，咁、 okay. 早兩年咧其實係俾人即係俾人爆咗間屋。咁啊，跟住佢已經好老啊，八十幾歲。咁啊，跟住就偷曬好多嘢，到最後其實係好老倒啊！我記得佢係即係跟住咧就費里尼都過九十年代過身啦。費里尼咧就有個基金嘅，咁喺個基金嗰度撥咗啲錢出嚟咧，就即係去維持佢嘅生活啦。咁啊，今年嘅一月份咧。Anita 就係過身㗎喇，咁所以呢即係好靚女㗎呢、這個係啊， 咁 可以講 ok 咁繼續即係講下啦，呢、這個呢我諗呢、這個我頭先講嗰啲感覺就完全唔會呢架船嗰度揾到㗎喇， 生活 咁、你如果睇到我 po 出嚟嗰啲相呢就好鬼深圳羅湖 feel 㗎，即係我記得就係、是、等我即係我睇睇先啦，你唔好裝住咁我記得還掛咗好多直不甩嗰啲環牙出嚟啦、即係好似龍好似好似 歡迎大家就影到呢啲 啊 歡迎 係啦 習近平領導親臨 類似嗰啲 咁嗰啲 嚇類似嗰啲啦，咁、okay. 大家應該有睇過啲相。咁仲有就係譬如話佢嗰啲飲飲食食，你又見到又係即係好普通嘢嚟嘅，即係咁收得人廿萬咧，食埋嗰啲嘢咧就都係啲好即係好二兩星三星嘅 嘅食物啦。嗱，你想睇嗱，俾你睇啦。 我想讲呢个叫咩？星士三星系乜撚嘢先？ 就有有啲咩？ 而家我哋俾酒店嘅价钱喺深圳。食茶餐厅咁嘅小咁嘅嘢食， 咁佢都系食，就譬如话我哋嗱，我哋见到有啲咁啊，有啲鸡扒啊， 鸡扒你食，屌你老味，仲喺亚洲亚洲 啊，系咪啊？你觉得冇问题？ 唔系，我觉得有问题嘅。 嗱，你譬如呢啲咯，呢啲咁嘅鸡扒啊、杂白饭啊咁样啦，咁都几丰富噶啦，都唔系好差嘅。 就唔系带洗衣机去啦，带个饭煲去啦，仆街。 带埋个工人去。 带埋个工人唔打，要俾钱啊嘛。吓，自己煮捻埋啦，仆街。吓，康师傅多唔多啊？仆佢个街呢次。 咁啊，挂咗都还额嘅。 我可以话俾你听，肯定呢架游轮入边嘅超级市场系冇康师傅卖。都冇嗰啲咩榨菜嗰啲乜撚嘢話， 係 包嗰啲榨菜。 嗱呢個唔係咁話，咁又講， 唔使帶咯。 唔係即係有啲乘客就已經表示過，就係啲口味唔係好啱啦。因為你嚟自中國各地噶嘛，譬如四川重慶嗰啲就話即係冇乜辣嘢食啦，入邊嗱咁啊唔係好啱食啦啲嘢。咁啊仲有就嗱，即係呢篇文咧，其實有啲嘢啊幾值得睇嘅，即係譬如話講下佢哋嗰啲生活嘅行程嘅，不如要等嗰陣啦，即係。 不如咁啦，阿你揾下先。 嗯。 即係好撚簡單。 係。 即係我話唔大中華膠啊。 嗯。 我梗係撐佢哋啦。一你諗下，喂，你哋用啲咩洗衣粉先？我用唔慣嘅嘛，即係你聽。我哋用啲好撚多輪嘅嘛，大佬。我件衫先夠白嘅嘛，屌你老味。你唔系同我讲生 cancer 啊嘛？屌你老味，我梗系唔肯制啦，系咪先？咁你我如果我帮衬到你个游轮嘅洗衣房，你用啲咁样正嘅洗衣粉，喂，你唔白噶，你明白？要用轮先白噶嘛，系咪先？咁我自己带洗衣机，我自己洗埋，好正常啊。 系， 喂，大佬，你好嗱，你冇康师傅，又冇啲咩榨菜，麻辣火锅又唔冇，你知中国人咋？唔食火锅会死噶嘛？啲名知唔知啊？ 系 八啊几日唔食火锅， 嗯， 你有冇搞错啊？ 其实86又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咯，一个问题啦。 嗱咁其实嗱，首先就系咁样， 继续 我哋由头到尾，嗱我重新组织一次啦。船嗰600多人咧，其实咧嗰个组合咧，嗰啲乘客嘅组合嚟自边咩嘅阶层咧？其实嗱，首先就系、是、因为一个系喺个邮轮旅行啊嘛，咁咧就。佢就大部分其实都系老人家嚟嘅， 我几廿万喎、 啊。系啊，嗱，从事嘅职业咧，有啲嗱，最即系以六七十岁多啦、 嗯， 真系噶，系啊。咁然之咁多，咁其实你负担得起噶。 我记得 嗱，其实 我只眼咁大，我当然 其实咧，嗱，佢入边咧，即系据呢位女士个讲咧，就系话咧，大部分乘客咧都系一啲暴发户啦，咁、嗯、仲有咧就系从事地产系比较多嘅，即系佢都结识咗好多人都系从事地产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六七十岁嘅比较多啦，咁咧所以咧即系佢话嗱，咁每一日其实喺个船嗰度咧，佢话系其实系几难挨嘅，因为大家即系发觉原来。即係呢種咁嘅旅行咧，其實係幾攞命，因為你86日，雖然咪係佢去到每一個地方，咁就會攞落船啊，咁、嗯、但係你即係每日咧，嗱究竟有啲咩做咧？咁嗱，首先就 擺個熱狗， 嚇、啊， 落去都86日， 係 見呢幾百個中國人、嗯、死緊咗啦，嗰、那個熱狗。 唔係嗱，其中有一個嗱，其中有一個咁講嘅，其中另外仲有一個咧，嗱，即係因為佢哋寫翻曬啲攻略出嚟嘅，你知道 攻略 嚟噶嘛？中國人生目中，喂，你諗下俾一唔係你俾20萬，你梗係要攻陷架船㗎啦，你明唔明啊？喂，大佬，你即係少一個地方去都唔得嗱，我舉 攻略嚟講，你無攞嚟外掛㗎喎。 我俾其 我俾帶個洗衣機上去外掛嚟喎。 你俾我講講先， okay. 你唔好成日集斷我得咪？你今日能量太強啊！ 唔好意思啊。 咁咧嗱，譬如話有一個咧講緊呢個餐飲啦 ，OK。咁佢就喺船上做咗最多嘅一件事咧，就係食。咁佢話，所以咧喺船上邊咧就奉勸大家，如果去遊輪旅行咧，就唔好唔記得帶消化餅。咁你因为你会好蚀底啊，因为食得太多啦。 嗱、嗯，系佢有冇提带康师傅？ 啊冇，嗱我读埋佢啦。咁佢就话喺食方面咧，喺船上边咧都算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咁首先咧，佢就话九楼嗰度咧就有4个免费嘅自助吧。 嗯。 咁亦都有 pizza 吧，有面条吧，有烧烤吧，有亚洲美食同埋欧洲美食，见到都头痛。因为 因为你每一日就冇咩做啊，佢话，所以咧就好主要就系食咯。咁同埋就系你俾咗20万船飞，你食少，你食少咗一间巴，你好蚀底嘅，你明唔明啊 ？OK，sorry， 俾我补一集你。我话想到件事咩？可能头两三日见到，哇！好多免费嘢拆咗，拆咗两三日之后，跟个80日牛卵住喺度，都系食嗰啲嘢， 系嘛？ 唔会噶，唔会继续食咯。 啊， 唔可以蚀噶嘛， 唔可以蚀噶嘛，冇错，系啊， 继 住噶嘛。 阿可以听我话， 得。 你去过大陆食自助餐未？阿的 食过， 唔得啦，唔使讲嘢啦，明白啦。跟住就系的。 咁啊，所以佢话能够做出咁多好嘅东西咧，即系食嘅东西就相当唔容易啦。佢话而且据说咧，船上嘅工作咧。挑选嘅个嘅原材食物嘅原材料嘅过程咧，相当之挑剔同埋苛刻，所以咧就食得好放心。嗱，呢个系一个中国人嘅心态啦， 即系佢从翻，唔系中国嚟嘅， 系啦，佢觉得啲嘢就唔系假噶啦，唔系 中国嚟就得啦， 唔系，亦都唔系话有地沟油，所以佢讲好放，好开心，好放心嘅食得，因为完全一个中国人嘅思维。咁仲有佢话咧个餐盘咧就每次攞嚟嘅时候咧都系好热嘅，即系讲明。就每一次咧都系经过咗消毒嘅，嗱、 okay. 我觉得呢啲观察咧系好好啊，吓即系吓即系唔系嗰啲，即系我谂佢嗰个心态个对比就系咧，佢翻去大陆嗰啲餐厅，你记得我哋嗰啲啊，有个袋包住，通常你就会搵呢个嘢卜一声咁，系啦佢， 但 系入边嗰啲等以为系消毒咗、 啊， 其实冇消毒到噶 嘛， 好卵污糟噶嘛，油立立噶嘛，系咁我谂佢就系用从嗰啲嘢对比啦。咁二楼嘅餐厅咧系开放式嘅，每一日中午同埋晚上咧都系会即系供应呢个餐饮嘅。咁佢话咧呢个唔系喺二楼嗰边咧就唔系自助式嘅，系有规定嘅时间嘅。一般咧就会分两批上船嘅时候咧，房间就会发俾你一张餐卡，上面就写咗个编号同埋一个批次，然后对应住咧有一个英文字叫 today。咁你喺个 today 个餐单度咧，即系一个一入到你个房，你会见到个 today 嘅餐单。today 嘅餐单会话俾你听今日食乜嘢，同埋咧就系咧喺，同埋咧就系两批个批次里边咧系错开嘅，即系话咧，譬如话即系我哋今日系食。我哋张台系80几号，跟住咧，我哋就系食第二轮嘅，第二轮就喺夜晚8:30嘅咁样，咁佢咁嗱，点解会描述得咁清楚咧？因为佢咁咧，那个客人唔系、那个中国嘅客人就觉得感觉好良好啊，佢话即系呢度唔使抢位啦。 嗯 啊，咁啊，啲嘢同我哋 固 定晒嘅，冇错，即系唔使你抢我抢你咁样。咁所以咧，嗱呢啲嘢咧，我觉得嗰日船咧就即系都几。即係編排得幾好嘅，即係譬如話就好知道即係中國人嗰個心態啦。 打尖啊嗰啲嘢，我識兩個字啫。但係我識兩樣嘢。 O K， 但係咧，咁仲未講但係啊？ 我唔係㗎，咁然之後除咗食之外 ，O K， 繼續。 我哋又咁啊，跟住咧嗱，啲老人家就已經開始覺得幾難受啊。佢就話即係喺架船入邊， 廣場冇， 冇乜活動，係啦。嗱，唔係你講個廣場冇有嘅，嗱佢點咧？佢就話咧，其實本身咧。嗰架哥斯達遊輪咧，嗱，其實佢有多，佢有成百幾個嗰啲即係服務員都係中國人嚟嘅，咁啊特登已經請咗好多係講普通話，同埋就係佢都知道成艘船都係中國嘅乘客，咁所以佢諗咗，其實佢諗咗好多嘢，就諗住會啱啲即係中國嘅朋友中國嘅乘客去做啦，嗱，譬如話搞咗啲活動咧，嗱有呢個舞蹈，佢有即係俾啲人學下嘢嘅，啊，譬如有學呢個跳舞啦，學下手工啦，學下語意大利文，學民族表演，仲有啲仲有啲泳池嘅 party 啦，有魔術表演啊，咁咧仲有啲咧就比較貼近啲頭先你講中國人嗰啲啦，就譬如話棋牌娛樂 ，OK， 或者嗰啲遊，又仲有啲卡拉 OK。有呢啲咁样啦，咁嗱，你讲到广场舞咧就咁样，佢本身就冇编排到，咁但系嗰班好嗱，佢就嗱啊呢个女士写嗱，我读出嚟啦，佢话精力充沛而热情嘅大妈咧，呢一批咧就系活动嘅主力军嚟嘅，咁佢哋成功将呢个广场咧就占领咗，然之后将移植到咧即系唔系将嗰个唔系佢话就将个成功将嗰个舞场啊跳舞嘅舞场。占领咗，将佢成功咁移植咗咧，变咗做一个广场。 广场舞， 然之后咧就晚晚咧就喺度咧就要跳广场舞。咁、 okay. 啊更加咧就系要求咧，即系嗰个架船嗰度咧就每晚咧就要播呢个小苹果啦。 Okay. 小苹果 ，OK。 咁然之後晚晚就跟住小蘋果嘅節奏咧，就喺度跳廣場舞。咁跳下又一慢，跳下又一慢。咁喂，大佬唔係個個都頂得住噶嘛。咁終於咧，即係有其他乘客咧，就即係就出嚟出聲啦，就喂、哎、我受夠啦，唔該你今晚唔好再跳呢、這個嚇、啊、廣場舞啦。咁咧就有好多咁，然之後又引起一啲即係爭拗啦。咁啊然之後又各自有投訴啊等等啦。咁佢話咧嗱，譬如話食飯咧，其實咧仲有一個乘客咧，佢有講過咧，佢就話咧喺試過見過有人食試咗餐嘅時候咧，就有位客人咧就唔係啊，佢突然佢咧就話佢個頭上咧就生咗啲頭鱔嘅 嚇， 咁又好痕，跟住咧佢攞起嗰支叉咧就喺度拗頭。OK， 咁我覺得唔係，我覺得真係冇乜問題嘅喎呢個，係啊，我覺得有咩問題啊？點解 我真係見唔少？ 係啊， 喺大陸。我亲眼见到啲人咧，攞松筷子， 系 捽自己嘅背脊嘅，痕啊嘛，不求人咁样咁样坐嘅，冇问题， 系 接受到嘅，接受到。 咁再讲讲其实 呢个餐唔系我食 嘅。呢个船道咧，佢话咧嗱，七十岁以上嘅老年人咧就占咗一半嘅。最年長嗰啲嘅乘客咧，都最年長嗰個咧，佢見過大約就88歲。咁、最細嘅乘客咧，就得12個月，即係好極端啦、即係有啲係細路仔同埋老人家最多啦。咁佢話佢涉及嘅領域客咧嘅嗰個職業啊，就包括咧有國企嘅退休官員啦，有私有呢個民企嘅老闆啦，有醫生。 國企退休官員都幾有錢嘅喎。 係啊， 拉得翻去問下習近平好喎。 嚇、 我先繼續。 OK。咁啊，咁佢呢度咁寫啊，咁啊，仲有醫生，有私人，有呢、這個 私人咩私人啊？ 作詩嘅私人喎、啊。 O、okay, K 啊，即係我諗佢，因為佢八十幾日，其實大家好無聊，了解一下大家啲職業，講埋先啦。 咩啊？冇嘢，我都估 下。攝影家啦，作家啦，企業家、畫家、歌唱家、古玩家、金融家，全部都係乜家乜家嚟嘅啊！仲有咩？仲有一個選 show 嘅歌手喎、啊，仲有一個名模。咁佢話，咁其中佢話咧，總之總括嚟講咧，做生意嘅人就佔多數，做生意咧就以房地產係佔多數。咁其中有一位乘客咧，佢就講句咁嘅説話嘅，佢話好多人咧，其實嚟呢個旅行咧，無他嘅，都係為咗自己個頭銜前咧增加一個環球嘅稱號啦。其實大家唔識，咁即係嗱，佢講個心嗰個心態就係咁嘅，就係話其實嗰86日大家都覺得幾難捱嘅。但大家又覺得點都要捱落去嘅，因為 即 係係啦，呢二十萬使呢二十萬其實就為咗攞個光環，你明唔明啊？ 即係話咧， 係啦， 喂，上個禮拜我去會惠州搞件2000蚊嘅喎，唔係我去淡水，我梗係3000蚊嘅。即係有 topic 啫，係嘛？ 係啦，冇錯啦。 自己又講嘢， 但不如咁樣啦。即係如果依80日，其實間公司應該加啲乜嘢嘅環節俾佢哋，令佢哋賓至如歸咧。 即係如果我哋、 有㗎， 如果呢個遊輪， 個 經理，嗰個項目經理啊，而家叫做話，係我哋去諗點樣啊？會點樣啊？件事 邊個？ 如果係你去做呢個遊輪嘅負責人。 我做啊，我做就 你唔使问我得一招嘅啫， 我谂到啦， 我得一招嘅啫，唔使谂噶啦，你大家知啦。不如咁啊，你哋有咩？ 唔系咁，咪都系加翻嗰啲典型嘅传统嘅木竹啊，系啊，即系仲系夜晚有冇人陪啊，跳舞啊， 吓 嗰啲咁嘅嘢你要加翻落嚟啦。 争啲乜嘢啊？ 吓 火锅， 嗯， 冇矛啦，火锅 系冇矛啦，火锅。 啲唔係中國團嚟㗎，大佬。 應該喺嗰、那個喺十幾日咧，去到臨尾兩三日咧。 我仲有嘅喎，你講埋先。 夜晚咧，搞個泰坦尼克嘅語言， 哦、 好玩好多 啦。嗱，其實唔係佢仲講好多嘢嘅。嗱，我冇乜點回應你，因為我都睇緊嗱，其實仲有好多咧報紙冇報導咧，都幾得意。譬如話，嗱，我啊講下一個其中佢講過一個投訴嘅故事啦。咁、佢有一個投訴嘅故事就係咁嘅，就發生喺一位咧。80歲嘅上海退休教師阿嚴老師身上嘅，咁啊嚴老師咧就兩公婆嚟即係參加咗呢個旅遊啦，兩公婆夾埋都30萬噶，咁啊即係佢啲仔女都唔少嘢啦，咁啊唔好理呢樣嘢啦，嗱咁佢就咁講嘅，咁佢話咧喺個船度咧，其實每日你都會碰到好多。林林种种嘅投诉嘅 ，OK， 咁佢话严老师啊，其中一个个案啦，咁严老师做咩咧？佢话咧就严老师一日咧就去到柜台度投诉，佢就话咧船上边嘅电视节目中啊播放咗好多咧海外嘅脱口秀节目。 其中好多咧都抨擊中國嘅政體同埋現狀喎。咁佢咁啊，嚴老師就話啦：我真係不能容忍啦。咁所以咧，嚴老師同埋佢個老伴咧就拉住，即係拉住作者咧，就去到呢個第三層嘅甲板嗰個嘅佛洛里安。咖啡廳，哦，即係 Cafe Florian，Cafe Florian 好出名嘅大佬，喺呢、這個喺呢、這個應該威尼斯嘅，我記得好出名嘅 Cafe Florian。咁然之後好啦，咁佢就話拉住去嗰度啦。咁佢話咧，就佢哋有咩資咁啊？阿嚴老師就投訴啦。佢話佢哋有咩資格批評中國嘅政體同埋嘅現狀？佢話我哋而家有錢出嚟環遊世界，仲唔係因啊？仲唔係因為呢個中國經濟繁榮、祖國強大嗎？咁樣咁咧就嘈喧巴閉啦。咁佢嗰個老闆咧就已經都提佢噶，喂，你而家喺間 Cafe Florian 度㗎，即係呢度好有嗰個格調，咁你就唔好一路即係嘈喧，唔好喺度嘈喧巴閉啦。咁但係咧，即係嚴老師又咩啊？有錢啊！我而家講嘅唔啱咩？咁啊，即係好多嘢咁啊投訴啦。咁啊，嚴老師有好多嘢講嘅，佢就話咧，佢話中國人就不能再被外國人欺負啦。咁佢話咧就佢就話咧，即係佢投訴完之後咧，投訴完之後咧，咁咧就跟住咧嗰個遊輪嘅負責人咧就真係就將嗰啲節目停播咗。咁啊，嚴老師就話啦：，哇嗱，咁樣我哋就勝利啦。 咁我想睇佢点算啊？吓，我想睇佢点算啊？ 边个啊？ 我想睇佢。 我唔知。咁你咪再投诉咯。咁所以你每日就嗰啲其实都系细艺嚟嘅，大家即系咁样，咁样不断咁投诉。 大陆我都睇啊嘛。 嗱咁啊，咁啊，俾我读嗱，又读埋严老师古仔未讲完噶喎。嗱，佢啊嚟过香港啊，想大家想睇，想唔想知道嗱呢个严老师点睇香港咧？嗱咁啊，严老师咧就嗌咁，佢就话啦，嗱咁啊。佢咧就佢咁講嘅，即係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咁佢話我1998年咧就係香港咧啱啱回歸嘅時候咧就已經嚟過啦。嗰陣時覺得呢個維多利亞港咧燈火輝煌啊，簡直係另一個繁華嘅世界。咁但係今次隔咗十幾年後，我搭住呢個環球遊輪嚟到咧，感覺就唔同咗啦。我發覺維多利亞港。即係不過都係不外如是，睇落去又細，同我哋上海灘朗賓巷樓咁樣嚇，爭好遠啦。咁佢話，咁佢咧就佢就去咁啊。呢位作者咧就，因為佢哋會落船嘅其實，咁嗱落船咧就嚟到香港特別親切嘅。嗱一陣先講佢哋其他地方啦。 佢真冇見到嘅。 但 唔係 嚟，咪聽埋先。佢嚟到香港，佢夠膽自由行、自由活動啊。 係啊。 一陣我解釋佢去到第二啲地方係點啦。嗱，但係講我哋講埋先。咁佢咁啊，嚴老師咧就嚟到咧就去，同埋作者就喺香港自由活動啦。咁佢就去到一間面館度。OK， 嗱，佢嚟嘅時間咧正值係咩時間？知唔知啊？就是我哋佔中嘅時間嚟，係啦。咁佢就話香港回歸以後，就即係佢問嗰個老闆啊，即係佢話點樣啊？即係個環境點樣，同埋你哋支唔支持即係佔中嘅運動咧？咁樣咁嗰個老闆識做啊？佢就答佢話就唔支持㗎。我哋即係家屋企嗰啲細路仔啊，聽咗好多嗰啲咁啊熱狗啊啊本土啊啲人啦，啊聽佢啲説話咁啊出去鬧事啊，我都唔知幾擔心餐廳生意又受到損失咁啊，差啲要執笠啊咁樣咁啊。跟住咧即係阿嚴老師聽到呢位老闆咁樣講咧，就覺得啊，香港人都仲有啲希望，唔係全部撐佔， 嚴老師你冇希望㗎， 全部撐佔中咁樣啊。咁啊，跟住嚴老師最後就話佢係人家歐美咧，嗰啲車係讓人嘅啊。咁佢話咩啊？唔知噏乜啦，我都佢話佢哋一點都唔著急，從來唔同人哋行人搶馬路。咁佢話歐洲啲人又唔存錢嘅，佢哋啲社保制度啊好有保障。其實都幾有矛盾嘅，即係嚴老師講嘢就同佢嗰個行為就即係又唔係好一致啦嚇。咁啊， 全中國人都係咁樣樣噶啦，基本上。 OK 吓， 咁啊，少啦，杰斯，屌 我嗱，咁啊，另外咧，嗱，我即系我想翻翻去讲下咧，就系佢哋去到第二啲地方嘅时候咧，就同喺香港系好唔同嘅。嗱，呢个要翻翻嚟， 系买晒佢啲果转啊，系咪啊？ 哦，唔系，嗰个咧就嗰个咧就系作者咁讲嘅，佢话你每日喺架游轮度咧，其实就听到好多呢啲咁嘅唔系人讲嘅人话啦，即系就即系譬如话买咗屋企有几多只 Omega 啊、八雀啊，买几多火钻啊，咁啊即系大家互晒互斗咁样啦。咁呢个就系整体上喺个游轮度嗰个文化嚟嘅，即系嗰个风气系咁。咁但系翻翻去即系讲佢落船旅行咧，嗱你首先就要讲下咧就系、是，其实当然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游轮嘅旅行啦。 冇，我冇。 O、okay, K， 海洋星号算唔算啊？ 我谂就唔系好算。嗱，你 即系 你咁讲啊？ 去嗰度买有啲代币俾你去买大细嗰啲算唔算啊？ 咁又嗰啲唔算，嗰啲唔算。嗱，呢架都有赌场噶，呢架都有赌场噶，一样有。 诶、欸，咁呢个 O K， 呢架都似 合乎咩？ 唔系，我想讲咧就系咧佢嗱，你如果啲外国嗰啲即系老人家佢去游轮旅行咧、其实佢系寻求一个好他条嘅生活噶嘛。同埋咧就系、是、譬如话嗱，佢咁嘅，如果你有时你见过有啲游轮咧，外国嗰啲游轮嗰啲生嘅嗰啲旅游咧，佢又会俾嗰啲老人，即系譬如话每一日咧，其实佢有个行程啦。譬如话个船长会同大家讲嗱，我哋今日咧就会停喺呢、這个。譬如停喺呢、這个博多嗰边个唔知边个码头，跟住呢就我哋会喺个码头嘅旁边呢，我哋会搞个 barbecue 嘅、,ok， 即係搞啲 party 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 join 啦，如果冇兴趣呢你攞船之后呢就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啦咁样。咁嗱呢啲好多时候 喺度。 咁然之后一日后呢我哋就你就上返船，咁、我哋就继续行程。咁嗱呢个就游轮嗰个旅游嘅玩法嚟㗎嘛。咁、但系呢好啦，返返嚟啦，你一架咧全部都系中国人嘅时候咧，就好唔同啊！其实咧，而嗰个游轮嗰方面咧，其实佢哋好清楚嘅。咁就首先就系每停一站咧，其实咧你就发觉佢哋要准备定好多旅游巴啦，因为大家都系。即係要坐旅遊巴啦，同埋有咗當地好多導遊啦，咁就要安排曬佢哋要去啲咩景點啊之如此類啦。咁 Pata Kuti 係啦，嗱咁我舉一個例啦，咁有個嗱，譬如話佢哋有一站咧就去到羅馬啦，咁去到羅馬咧一落船，咁跟住咧就又係好多旅遊巴，咁就安排啲人上船啦。咁嗱呢個作者就形容佢嗰架旅遊巴入邊咧就點講咧，佢就咁講嘅。佢就話咧，就嗰日其實喺羅馬某地方咧，即係落船咧，其實咧就係一個臨時嘅安排嚟，因為架船壞咗。其實佢哋就唔係好打算停喺羅馬本身，咁但係架船壞咗就焗停啦。咁焗停咧，佢哋就喺羅馬度咧，嗰、那個即係意大利嗰間公司咧，就已經穩定咗一啲當地識講普通話嘅導遊。咁但係因為可能太過闖絕啦，就揾咗一啲唔係好專業嘅導遊啦。咁然之後咧，嗰啲導遊咧就講嘢咧就睇架，即係然之後佢啲遊客上咗架車度，咁啊帶佢哋遊羅馬啦。咁、但係咧嗰啲人咧，有啲人就發覺啦，就發覺入嗱，即係有幾堆人，有譬如老人家就發現，咦呢條靚妹睇你都唔係，睇你好似同我差唔多嘅啫，啱啱到步嗰只嚟嘅，乜都唔知嘅。咁啊揸住份稿喺度讀啊，讀到錯曬啊咁樣之如此類。咁又好騰雞啊，咁啊佢哋咁啊開始咧又投訴啦，又投訴又兇佢哋啦。咁但係另外一邊咧，其實有啲人就喂。你唔好搞唔撚多嘢啦！你阻撚住我，喂大佬啊！我難得停一停羅馬，我梗係要做咩啊 ？shopping 啊嘛，大佬， 係咪先？ 咁啊，然之後咧，咁啊佢咁另一堆人咧就捉住嗰個好生手即係。嗰、那个导游呢就捉住佢就喂係啦上呢位 ,channel 喺边度啊 ,LV 喺边度啊咁一路 孤次边度 係啦冇错啦一路系咁即係捉撚住佢就系咁咪再香蜜屎啊乜乜乜啦咁咪咁所以你又发觉呢即係成架车呢就即係好混乱啦咁然之后跟住呢去到扰攘咗搞好耐啦一落车嗱呢、这个最同鬼佬最大分别就系咩、跟住一个最大嘅投诉就嚟到啦嗰、那个导游呢就同我班 shopping 唔系同我班老人家讲啦， 嗱，唔 系嗱，而家开始咧就大家咧就，譬如话可能去到许愿泉啦，我哋头先讲许愿泉啦，咁你咪今日而家就开始自由活动啦，三个钟头后咧就喺翻码头集合咁样，佢即系类似咁啦，哇，跟住咧嗰班老人家就嘈啦，跟住就话，喂，你唔系带住我哋嘅咩？ 跟住我哋又唔识，我哋又唔识英文，咁你点搞？跟住系咁喺度抢住晒，咁最后系搞到即系所有嘅行程，其实系全部嘢都做唔到，跟住又翻晒上车咯。 即系想买个 Prada 咯。 系咪？即系呢个咧，其实呢个古仔你会同外国好多邮轮嘅游客咧系好唔同嘅，即系你要知道佢，因为佢 又系，即 系 咧佢系停留喺一个阿珍嘅年代啊嘛， 嗯， 佢哋唔惯啊，你明唔明白？ 嗯， 喂，大佬，你一定要买够109,457蚊嘢，咁唔系屌你，今日你屋都冇得住， 嗯， 喂，佢哋冇咩人学过，佢有啲唔识嘅，唔敢学佢啊嘛，咁你唔学我，屌你老味，我梗系学你噶啦，喂，呢、這个好正常啊嘛，你知喺大生活， 系 咪先？你扮矮仔啊？ 嗯， 我就强硬过你噶啦嘛，自然系咁样噶嘛， 嗯、 你系唔可以犯错噶嘛，唔可以错。 系，咁所以咧，我就系话想讲咧，就系同即系问题系佢哋究竟有几适应嗰个邮轮、那個？ 唔系 个 问题，其实 某 程度 生活啦， 那个邮轮嘅主办单位咧，唔了解，都唔太了解国情， 嗯， 真系 系嘛？ 啊，我搞唔到咁样。 嗯，我哋不如咁啦，休息一阵先啦，咁啊听隻歌，我哋返嚟先继续讲下呢件事，或者仲有即係其他嘅话题啦。咁啊揀嚟嘅歌曲呢就属于另外一位呢，即係近期我亦都係几鍾意嘅一位歌手嚟嘅，都出到第五第六隻唱片，今年亦都会有一隻新嘅唱片咧系推出啦。咁呢位歌手咧个名字咧就好得意嘅，佢就叫做 Passenger 嘅。咁其实 Passenger 系佢个一个即系艺名啦。咁呢位嚟自布列顿嘅叫做 Michael David Rosenberg。咁呢位歌手咧其实咧就用咗一个Passenger 嘅名，其实好有意思嘅，即系讲佢作为一位乘客，佢点睇即系人生里边嘅八态啊，咁然之后利用佢一支吉他，呢位系一位民歌嘅歌手嚟嘅，咁就中意佢嘅原因就系发觉，其实早几年开始听过呢位歌手嘅歌曲咧，就发觉佢有啲有啲 Bob Dylan 嘅感觉嘅，一位诗人歌手，咁其实所有嘅歌词都系好有意思嘅，即系每一首歌。咁今日拣嚟呢首歌，其实好想即系。本身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下佢嘅歌词，咁但係就其实唔係好想讲啊，即係去到呢个 moment 呢，因为我发觉讲得太多呢好沉啊，咁都係送俾香港前同态度嘅年青人啦，咁但係就发觉都係讲嚟讲去，你都可能都係唔会变嘅，咁所以呢就 just 听歌啦，如果你听得明啲英文嘅歌词就听啦，咁歌曲嘅名字呢就叫做呢恐惧中的恐惧 Fear of Fear， 那我们听下这首歌先，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回到第三节。 We'll fill my lungs full of smoke, fill my belly full of beer, fill my nights with bad jokes told by folk full of fear, fill my eyes with a stinging, fill my time with wishing she was hereFill my wide with a narrow, fill my safe full of danger, fill my bed full of shadows, fill my dreams full of strangers, fill my ears with a ringing, fill my heart with a fear of fear. Well, fill my cup half empty, 'cause it's never been half fullFill me up, pay me over like a damp patch on the wall. Leave me lying on my stomach on your neighbor's bathroom floor. I'm only here until tomorrow anyway. I'm burning up like a fever that rages in the night. Spark me up, I'm a firework, I'll burst into light.For 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out of sight. That's what someone told me anyway. So fill my lungs full of smoke, fill my belly full of beer, Fill my nose full of cocaine. Fill my eyes full of tears. Fill my short with a longing. Fill my time with wishing I wasn't here. Oh, fill my past with regret. Wrap my present in brown paper. Fill my future with promises, the promise to come later. Fill my heart with a stinging. Fill my heart with a fear of fear.